好，我们时间到，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那由我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此，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以及我们所认知的改革宗教会。特别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是成圣的这个主题，主求你就帮助我们透过这个课程的教导，使我们更加的明白何为成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有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可以吸收以及了解。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这一周要讲的是成圣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讲的是经文的类比。我们看到从讲义上面我们可以往看下来，对，那我们在之前已经有提到称义，那接下来是讲成圣的部分。那称义其第一，我们在讲义的第一点，我们可以看见善行无法叫我们称义，因为称义我们之前就很清楚的明白，100%是上帝的恩典。那善行不是赚取我们得救的功劳，甚至课本上面讲说根本不算是功劳，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的。对，那上帝因为基督的缘故，让我们的善行才有了价值。所以这个其实是应该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好行为都是因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的价值。那也许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一些非信徒，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好行为，有一些所谓的善行，甚至是符合上帝的教导的善行。那这样算有功效吗？有价值吗？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好行为只不过就是好行为而已。对于我们的那个得救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功效。所以在比利时信条这边，他很清楚的写出来，就是说因此我们行善不能算为我们的功德，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效力。我们的行善对于我们的称义是没有任何的效用。但是然后这里有一个讲到一个很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很就是很认同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虽然我们行善，但我们不是靠着善行得救，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受到我们肉体的污染，都是上帝惩罚的。即使我们能够行善，只要上帝纪念我们一个罪，就足以使上帝否决这一些善行。这里就在让我联想到圣经上面提到，就是说我们只要在犯一条罪，其实就是犯了众条。对，因此我们不可能就是说靠着我们所谓的善行来得到所谓的功德这样。好，所以这里牧师在这里提到有一个，就是说本书这个书的作者，他牧师帮助我们去思想这个，就是说善行是称义的逻辑必要结果。这个是大家可以思想，就是说称义之后就会有善行吗？对，称义之后就会有善行吗？就是必定会有吗？就是他这边提到说成圣善行怎么可以说是符合逻辑的必要结果。这个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自己是认为说对于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对，因为我们领受这样的身份，我们有称义的身份， 我们是得救的人，因此我们除了称义之外，我们必然也会成圣。这个就是上礼拜有提到的，就是双重的福分，就是称义跟成圣是连结在一起的，不会有所不会被区隔。可是这里如果我们再细细的思想说称义的人，那个逻辑的结果是不是真，就是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因果关系。那牧师这边提到说，改革中的论述是善行的逻辑必要性是与基督联合，就是我们上周也有提到的，就是所谓双重福分，而不是在于称义。你不是因为称义所以你必定有善行，而是因为你与基督联合，因此你会有善行。这个会有一点点区别，就是说你不见得你的成圣跟称义不是，这我觉得有一点点类似，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它讲的精准一点，应该是说善行应该是要在与基督联合里面，这样我们对于后面会比较好理解。然后这边有一个差题，差题是在讲说，若善行只是对上帝的恩典回应，那善行就会落入可做跟可不做的选项。对于改革中来讲，与其说成圣是扎根于称义，但是我们更应该要说的是，成圣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后面会再看到说，善行是救恩的是必要的吗？这个可以再思想一下。所以在这里我们继续再讲到说，那刚刚讲到，其实课本提到说，那个必要的逻辑的结果是因着他从圣经里面归纳，也是从圣经里面归纳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在圣经里面举例，就是我们很清楚的，好树结好果，坏树不能结好果。所以其实他是有一点点像是说，如果我们会有善功，会有善行，是因为我们是好树，所以好树必定结出好果。这个是那个书上作者的应该是说他的逻辑是如此，就是说因为你是被称义，所以你是一个好树，那你是一个好树就会结出一个好果。对，这个是课本作者在这里所描述的应该是这样。但其实我一开始在读这一本，其实我也是可以顺着这个逻辑也是可以通，但是后来我读讲义，我认为与基督联合这一个是更加的精确。对，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就是比较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那彼此信条这边是提到说，这些工作出自信心的善根是美善的，它对于我们的我们看第二行这边，他对我们的称义没有贡献，因为称义乃是借着基督的信心，就是我们在任何善行之前就已经称义了。所以刚刚提到的好树好果，然后一开始我提到的非信徒的好行为，他这边就有讲到说，正如好树之前不会有好果子一样，所以你如果没有那个所谓的称义的身份，或者是你得救的身份，你不会有那一个好果子。那这个接下来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通常他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反律法主义。因为我们既然刚刚提到的善行好行为对于我们是没有贡献的，那是不是就都不要做了，就是所谓的反律法主义，因为所有的都是上帝的。 那我们所做的毫无价值，这个就是会通常会面临到这样的挑战与困难。那保罗在这边就很清楚的就是用了与基督联合的概念来解释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与基督联合的人，就必然行善，就必然成圣。这个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还有六章一到四节这边他说我读那个六章一到四节，我们仍可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就是说好像说我们多犯罪，上帝的救恩，上帝的赦免，就上帝的恩典就变得很多。那保罗说断乎不可。那最后他提到什么？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是叫我们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个新生的样式是什么？我们可以很理解，我们就是效法基督，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所以这个因信称义不会使我们不会使我们骄傲，也不会使我们怠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是蒙救恩的人，就是蒙受这样如此大的恩典，我们所心里所激发出来的不会是怠慢，不会是骄傲，反倒是会更加的谦卑，反倒是会更加思想我们既然这样都还能蒙受恩典。好，那我看一下这边，好，先这样，我们看这边这样大家会有问题吗？我们到那个保罗讲的这一段，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去，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彼此信条在24条这边，他说这种圣洁的信心不可能在人的里面不结果子，就我刚引用那个那一段耶稣讲的话，在圣经里面说好树结好果，这里就是一直连结到那个好树结好果那一段，如果不结果子的就会被砍下来丢在火里。对，所以在这里彼此信条这边所根据的圣洁的信心不可能在里面不结果子，那这个就是圣经，因为我们所说的不是虚假的圣心，而是圣经说的生发仁爱的信心，这个是会激励我们，是会鼓励我们行出善行，行出好行为。圣经在这里也使用死跟复活来形容成圣，那这边我们一样，我们是用罗马书六章四节这样这一段他是说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在这一段成圣，其实我们紧扣着第一与基督联合，接下来就是我们去思想我们是与像基督一样的新生，所以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好行为都是因着基督，也效法基督。那这个死跟复活我们就可以从海德堡这边来了解来看到，因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我们会需要了解说什么样叫做自死救人，什么样是活出新人。所以自死救人就是畏罪忧伤，痛悔自己得罪上帝，然后对罪恶越来越恨恶逃离。那活出新人是借着真心以上帝为乐，喜爱照着上帝的旨意行各样的善行。好 ,OK, 所以这个是 课本的部分大概是到这里，但是我们这边要特别思想的是刚刚提到的善行对得救是必要的吗？善行跟是对于得救是必要的吗？大家对于这一个有，我们来投票一下好了，大家认为善行对于得救是必要的吗？那我那觉得是必要的，我可以看一下大家觉得是必要的吗？好 ，OK， 好。那善行对觉得是不必要的吗？有人有这样认为吗？好，也有人这样认为。OK， 对，他有举手。好，那我们来厘清一下，善行对于得救是不是必要？那其实，我们应该把得救虽然是一个完整的，可是得救我们也可以稍稍把它做一个区别，但是不是把它分开啦，但是就是做一个区别，就是得救我们通常会把它区别成两块，一个就是所谓的称义，一个所谓的成圣，但是其实那个得救应该是合在一起的，对，所以得救在讲义上面呢就有提到得救不等同称义，所以得救应该是包含成圣的部分，但是得救的人必然称义，但是又不仅是称义，所以对于这个来讲，我们讲的得救是应该要包含善行，就是所谓的成圣，所以善行是必要的，善行是必要的。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上礼拜在主日学，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在讲台上面也有重复的提到，就是上帝除了他用他的上帝除了拣选人以外，拣选人得救，并且怎么样，他也指定什么？指定得救的方法，对不对？所以善行就是上帝指定我们应该要做的方式，对，我们要领受这个救恩必定要行出善行。那我们思想什么是善行，那什么是善行呢？善行就是什么？大家有想过善行是什么吗？就是因为善行是必要的，那什么是善行？合乎神哦，刚那个吴大哥有提到，善行就是合乎神旨意的事。还有呢，大家对于善行还有想法吗？好，对，善行统称来讲，其实善行就是刚刚提到的合乎神旨意。那合乎神旨意，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什么是合乎神旨意的？其实不外乎就是圣经上面教导我们的所有的事项。那我们也常常提到，我们也在小要理大要理不断提到，其实它就在十诫里面有很多明明的规范，那有积极面的、消极面的，那这个其实都已经算是一个很完整的。那我们可以就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我们也去了解善行。那但这个也不至于落入律法主义，因为我们也在前面我们也提到称义，我们也提到恩典，其实这一些都是根基于因为我们领受了这样的身份，必然在后面要行出这样的行为。那在比利时信条这边，他其实有提到说成圣是出于感恩的行为，对。那这边牧师在这里有再澄清一次，就是说成圣不仅基于感恩，不仅基于感恩，因为如果基于感恩就会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落入可有可无的，因为 哎，我不见得一定要感恩。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那个恩典是何其大，我们自然会生发感恩，可是感恩好像就变成是一种选项。但在这里我们要讲的说，这个行动不是选项，这个善行不是形象，而是必要性的。就是我们看出题字的后面，更是上帝指定圣徒上天堂的道路，所以它不是选项。那我们因为我最近在读那个西敏信仰告白这边，他在第三章第六条这边，这由我来把它没有在讲义上，对不起，这个是我自己有读到的。就是说第三章这边是在讲说上帝的永恒谕旨。那第三章第六条，它是上帝既指定蒙选召者的荣耀，他便借着自己的旨意，也是最自由的旨意，预先安排好达到此目的的一切方法。所以上帝除了选召这些人得荣耀，他也指定特定的方法。那这些特定的方法是怎么样？因此借着蒙召者，虽然在亚当堕落了，却被基督救赎，这个就是那个过程。虽然人在这个堕落，但是却也透过基督得救赎，借着圣灵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呼召他们对基督生发有效的信心，并且使他们被称为义，成为上帝的儿女，成圣，因信蒙上帝的能力保守，以致得救。所以我们上帝的谕旨，他除了拣选以外，他也指定你得救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讲义上面会提到说，改革中先贤他们认为说，得救善行不善，应该说善行对于得救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必然的结果。它是上帝指定圣徒上天堂的道路。好，所以，这个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它就是土瑞亭这边。OK。 今天我们会花时间讨论，特别是因为这个主题是成圣，那讨论成圣与之前讨论称义之间的关系，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就像国瑞长老刚刚提到，如果宗教改革发现一个最重要的圣经真理，就是我们不是靠着行为或者守律法称义，乃是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因信称义，那么就要面对罗马天主教会提出的质疑，那人就不需要有好行为吗？人就可以堕落吗？人就可以尽量的犯罪叫恩典显大吗？所以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那路德生回答，他们通常比较倾向就是，这个是如果你就像刚才在书中有提到，如果你称义的话，有一个逻辑上的必要性，你也会成圣。或者他们也会说，那你这个成圣是蒙恩的人发出感恩的回应。但是改革中会更加不是说反对这个答案，而是更加补充这个答案其中有不足的地方。就是刚才国瑞长老有提到，如果你的这个反应只是感恩，那么有人就会说，那这也不一定必要，因为你已经因信称义了，这是只不过是一个选项。如果你要说这是称义的逻辑的后果，你就要回答什么样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后果。所以改革中的回应就是这个成圣行出好的善行，对得救来说是有必要性的。他可以回答罗马天主教的质疑，也补充路德宗一般的典型路德宗的那个回应。所以这个必要性是上帝指定我们要得着救恩的必行的道路。那等一下国瑞长老会再解释这个必要性是什么。这样 好， 历史有一些历史背景，为什么改革中会特别在意这个问题？ 好，所以就是改革中的神学家像图瑞廷，他也 提到，就是说善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那其实在圣经的经节里面，大家之后可以去查，就是他这边有提到他有那个关系，就是道路跟目的的关系，播种跟收获，果实跟收成，劳动到奖赏，竞赛得冠冕。那这一些的就是上帝指定我们的方式，我们为了要达到最后的目的，就是得荣耀的目的，这个就是他有这样的相对的关系。那欧文这边就是整个再把，我觉得他有再澄清一次，就是说那个成圣这一块。那在第二行的后段，他说虽然圣洁不是我们称义的原因本质或条件，但却是上帝指定我们要走的路径，使我们得着救恩。最后，因为若非圣洁，就不可能见到上帝。这个就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若非圣洁，就不可能见到上帝。那其实这个是，在圣经上面其实也提到，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嘛。那其实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善行其实你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是完全毫无功效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圣洁，所以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只要靠着自己的善行想要得救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行出善行，这才是我们得救的方式。 OK， 好，所以改革中先我们后来看后面这边，改革中先贤们区别永生的权益和永生实际的取得，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得救，就是可以把有点像是把它区分成两块来思想，就是一个是称义的部分，一个就是成圣的部分。那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是牧师举的一个例子，他说供应孩子的所需，那孩子必须要去吃去夹菜，所以这个是父母赐予孩子能力所做，也是父母规定孩子要做的，但是是孩子自己的行动。这个大家可以略略思想一下。那我自己是曾经有听过应该是不知道是哪一个牧师讲，他是说就是你要呼吸才会活，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给你的，可是你如果不呼吸你是不会活的。但呼吸是谁应该要，就是呼吸是上帝，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呼吸的能力也是上帝给你的，可是你必须要呼吸你才会活。对，这个那跟这个夹东西的这个例子也是有点相近，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就是上帝指定你得救，但上帝除了赐予你得救的恩典之外，他也指定你得救的方式与方法，你必须要有所的回应才有得到得救的这个救恩啊。所以荷兰的改革中神学家这边，他区别了生命的权益和生命的拥有。权益必须归因于基督的顺服，这就是所谓我们刚刚思想的，刚刚我们一直把它分为的称义的部分，全然排除我们圣洁的一切价值，因为称义就是完全是基督的工作。然而肯定我们的工作是什么？肯定我们工作就是在于我们生命的拥有，就是在透过我们的这一些善行这一些善事，所以对后者生命的拥有有所贡献。 所以我们一再的在这里，其实我们会一再好像一直重复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对于称义是毫无贡献，但是我们又要对成圣付出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努力。那其实这个我也去思想到，就是在经文上面提到的，就是得救人多，可是进窄门，那个所谓的进窄门，就是上帝要指定我们得救得冠冕，就是那个进窄门，你必须要有对应的方式跟努力。好，那但是后面这一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就是我们既然我们已经区分开来生命的权益跟生命的拥有，但是改革中在这里我觉得显得更为大的恩典，就是否认善行是获得永生权益的必要条件，它不是必要条件。那为什么他会提到这个不是必要条件？那就是在最后讲义的最后面，因为他不会是必要条件，因为如果是必要条件，那一些没有办法行出善行的婴孩，或者是还没有机会行出善行的人，他就已经离世，那这些人是不是就没有得救？我们所理解的不是。如果在约的概念底下，这些人是得救的，所以他这边才会有额外再强调说，这个不是必要条件。OK，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到这里，大家对于善行，对于成圣，或者是对于称义，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其他的想法？圣洁的人 就圣，然后对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因着若非圣洁不可见到上帝，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被称义的，对，所以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但代表我们是实际上全然圣洁的吗？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然后跟成圣又有一点不是这么的，有点次序吧，我有点不是很清楚，我该怎么看？称义、成圣、圣洁。对。 好。称义，先讲圣洁跟成圣这一块嘛，对不对？那我自己在读这个，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我对于圣洁来讲，应该是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因为我们最后的目的所谓就是见神的面嘛，所以圣洁我会把它变，我的认知是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所以跟成圣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对于我自己的灵受是这样。那你讲的对不起，你刚刚后面讲的那一个是什么？成圣跟称义是不是？ 其实是成圣跟圣洁，我感觉是很接近的。 对， 但成圣有过程。 对， 成圣的结果是不是就是圣洁？ 成圣的结果是圣洁吗？ 最终是这意思吗？那 应该是说圣洁是包含着称义，就是你必须在称义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得救的整包里面，它才是圣洁。因为你的善行，你必须是在基督里面，才会对于上帝来看是圣洁。Yeah. 我的理解是这样。那如果大家有疑问，也可以再讨论。 刚提到行善，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行善，也就是说基督徒真的基督徒的行善，比如说我们与不信的人做同样的事情， 对， 在上帝的眼中的行善是与他联合的行善，叫行善，是这个意思。 对，你必须在基督里面的善行才是有功效， 才是有功效。但是在世界定义的形象我们可能是一样，但在得救上面 的功效是与基督联合。 对、嗯、先好像有想要发表一下，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分享？ 啊、oh. ，你可能已经讲完业，就可能还在看翻页，还在读他们，一直反复去读，然后去了解他们这些。 对， 因为像第一页就有一个那个什么，第一段这个我看一下，他说虽然我们实际上但有的并不是靠善行得救，然后因为我们所说的一切都受到我们肉体污染，都是当受上帝惩罚。即使我们能够行善，只要上帝纪念我们一个罪，就足以使上帝否决这些善行。这种 你哦，就是说，其实这个是在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行善并不能，并不能，如果我们只是行善，我们并不能赚取我们的救恩。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只要在罪，上帝告诉我们的，上帝教导我们的，我们只要犯罪，只要犯一条罪，就是犯了众条的意思。其实上帝就意思就是说，他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嘛，所以上帝是全然的无罪，因此我们只要有一丝的罪，其实。你所谓的所有的好行为在上帝的面都是没有价值。那要怎么在这里就是说要怎么样才是有价值的，这个就是刚刚千农也有在提到，就是说与在基督里面的行善，与基督联合的善行才是有价值。就是如果以用这里的话来讲，就是说在基督里的行善，在基督里的善行就不会被上帝否决，因为我们是因着基督， 就算这个善行本身是这么的软弱，这么的被罪所渗透，如果上帝真的要追究的话，你以为你行的好行为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但是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乃是在基督里，所以他是透过他的儿子看我们的好行为，所以这样的善行才可以蒙上帝所悦纳，甚至叫我们说这是这样的善行可以被上帝所承认。 嗯， 我觉得第一段文句很有趣，是那我就会想，那我如果常常怀疑自己，忐忑不安，毫无把握，然后良心常常谴责自己，哦，这可能是因为我有功德主义， 功德， 把它推回去嘛。嗯。但 是 这个心态可能反映出我自己内里某一种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取悦上帝的一个结果，就很好玩啦，就觉得哎，好像是真的是这样。 对，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其实这个也是连我自己在读，也是联想所谓得救的确据，到底我们知道基督真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思想是有自己有得救的确据，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就是疑惑忐忑不安毫无把握，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再多思想一下，说哎，我们是不是我们在做，或者是我们在做所谓的善行，是不是没有照着就是我们所领受的这样的方式下去？对。 其实 其实刚刚怡心提出来是，我觉得我们在属灵生命中时常自觉或不自觉遇到问题，这问题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也是时常有人对改革中说强调善行对得救来说有必要性，是必要的。他们接下来就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那要多少善行才达到这个必要性才足够，你要做多少才够。改革中的改革，如果你真的理解这个原则的话，你会说你的那个出发点就错了，因为多少你好像就算说你有做了一些好像是可以为你赚取救恩的，但是你从来的出发点就不是多少，而是只要我在基督里面，我做的或多或少或软弱或强，那个都不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上帝而蒙上帝悦纳，而是因为我与基督联合，而是因为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缘故，我已经是属于他的人，所以他看我不是单纯看我，他看我的善行不是单纯看我这善行的或多或少，而是看我这一切是在他儿子里面所行出来的。这样子你才可能同时认知，因为我是与他联合，我必效法他，我有他的样式，这是上帝指定我得救的道路，也同时明白这样子我就不再一直在那边精算我到底做的够不够多，这里够不够好，然后才会得救。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这里，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我们也可以等一下下来可以讨论，可以思想。好，那由我来做结束。 我在最后一个，就是刚才千龙提出问题，其实他可以回去看上周的讲义。 好， 圣洁和成圣，你用换一种方法，上周我们有提到有一个概念，改革中神学家区分所谓的确定性的成圣，还有渐进性的成圣，一个是关乎你的身份，而有这个身份的人，你已经是圣徒了，你就必然行出或活出渐进的成圣。 好，那我们就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多加的思想，何为成圣，何为圣洁。主，也求你帮助我们，真是有这样的信心依靠你，并且在基督里成为圣洁。也求你祝福我们等一下主日的敬拜，帮助我们专心领受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